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本土最前线。 好，欢迎嚟到新一集嘅本土最前线啊！咁啊，逢礼拜三咧依然系我啦，同埋赖佩嘅。咁咧就今个礼拜咧就即系有啲咩想讲咧？咁啊，最主要咧都系都好耐冇同大家 update 啦，就是、学界嗰边咧就发生咩事讲？ 呢个礼拜都好似有好多单喎，又有选举啦，跟住学联又有啦。 系啦，咁啊，即系大专学界啦，大家知道就早前咧就即系最多香港人知咧就系港大嘅系嘛，所谓染红妆嘅事件啦，咁啊极无意外地咁啊大票数咧就落选。咁过去几个星期嚟讲咧，学界另外一个焦点咧，可能少人知啦。咁但系就系咧，中大嘅学生会咧咁出现咗冚妆嘅。咁啊，中学生会嘅冚妆咧，咁啊两支妆啦，我哋喺节目里面都讲过啦。咁就系1号嘅神海啦，同埋2号嘅乘风。咁啊，表面上咧，其实两支妆嗰个分别咧系唔大嘅吓。咁因为两边都话自己系本土啦，系嘛。咁有絕大部分嘅所謂政治上嘅立場咧，就嗰個分歧係唔大嘅。咁啊，特別係話即係一號就話呢個佢哋就支持民族自決，咁咧港獨咧就係支持嘅，佢哋支持港獨，咁啊認為港獨最可行嘅選項。OK， 咁咧二號嘅成風咧就話呢一個係民主自決，咁或者咧佢講嗰下又改口啦，咁就話係呢一個嗰、那個叫做共同體自決。OK， 咁啊即係啲奇奇怪怪嘅名啦。咁咧就即係港獨咧係一個可行嘅選項，咁即係你見到咧就即係其實個分別係唔大嘅。咁你一號嗰啲就旗幟鮮明啲啦，係嘛？嗰啲用字就即係叫做堅實啲啦，係嘛？亦都叫做嗰個本土味可能再濃少少啦。咁但係二號都唔係話縮得去邊嘅 ，OK？ 咁但係即係最終出嚟咧嗰個選舉結果咧就都非常之意外啊嚇！咁啊啱啱過去嘅禮拜一咧。深夜啊，禮拜一嘅深夜，禮拜二嘅凌晨咧，咁啊選舉完結啦，咁啊點票結果出咗嚟咧，兩邊嗰個票數啊係71% 到29% 啊， 犀利過我哋嗰陣時好似係64， 係啦，我哋當年係64比嘅，即係我哋當年升貨冚莊啦，64比，咁啊隔咗3年啦，咁啊再冚一次莊咧，今次係即係非常之驚人地71% 到29% 嘅，咁啊即係73之比咧， 都係好似選舉上面都好理想嘅比例， 都。點樣講咧？直情係呢一種選舉嘅嗰個得票比例咧，係喺我哋叫做話一啲叫 legitimate 嘅選舉裏邊，一啲叫常規啊、合理嘅、正常嘅選舉或者勢均力敵嘅選舉裏邊咧，好少會見到一個咁大嘅比數嘅。OK， 即係你紅秀處都唔會嘅。OK， 即係呢個比數係非常之厲害。咁即係當中話，即係其實就已經唔止係淨係政治嘅原因啦。咁當然就有一啲非政治嘅原因嘅，即係比如話即係即係神內嗰邊就話，據說係比較勤力啦。咁因為我已經唔喺中大啦，我就唔知道啦。即係當選嘅， 我係聽到第二個版本喎，反而係 點啊？你聽到咩版本？ 反而係成風比較勤力， 成風比較勤力， 成風比較多人出現咯。 都唔知道嘅。咁即係呢啲咧，即係由於我哋唔係即係現場嗰度係去到即係親證啦，咁所以咧， 總之結論就係、是、啊，而家神海贏咗。 就係啦，結論就係神海贏咗啦。咁當然就即係你會唔會話可以吹到話喂？咁啊，因為即係再次證明咧，就最堅實嘅本土路線咧，就會最多人投票啦，係嘛？即係證明咧，成個中大咧就非常之本土 ，OK， 有少少瑕疵或者少少冇咁本土都接受唔到咧。我覺得呢嘢絕對吹水嘅 ，OK。雖然我哋係本土最前線，係嘛？我都係個本土，即係叫做本土人物啦，係嘛？咁但係即係你過度解讀呢啲現象咧，係絕對冇意思嘅。咁反而就話有啲可能咧，就係話可能係二號嘅候選內閣咧。其中一個可能的解讀就是話佢哋做嗰啲嘢咧，某程度上係過於點樣講，即係俾人個感覺好小學雞啊！譬如佢哋爭取埋嗰啲小食店優惠啊，或者即係佢哋講 一號唔係都有做咩？定 一號都冇乜點做 ？OK， 或者佢哋就即係成日即係嗰個表達嘅語氣上邊咧，比較傾向可愛啊，或者叫講同學仔啊，或者係好多 emoji 啊 咁樣 啊。我是有理解的是不是或者他们 post, 你看到他们的 post 其实是 很多 emoji 的很多助语词的 ,ok, 那也都是在各个亦都是政纲有一件事就很有趣的 亦都係有助於大家理解而家大學嗰個民意嘅，就係、是、大學嘅主流大學生應該都仲係反對吸煙嘅 ，OK？ 因為咧就係二號嘅內閣咧就即係好高調咁樣講話，即係咪要檢討禁煙嘅條例啊？咁就要喺大學裏邊咧就修改法例，咁去設立呢個吸煙區。咁呢個建議一出咧，都係受到好多人嘅反對嘅。咁但係即係真正裏邊嗰個敗選結果是點咧？點解會 landslide 成咁咧？七對三咧，咁亦都係一時之間都我好難係話俾一個好準確嘅評論啦，係嘛？即係雖則話好多人做網台都係鳩噏噶啦，咁啊唔開名啦，係嘛？咁但係即係你話要真係咁樣鳩噏去講一啲即係叫做選舉分析，係嘛？我又唔係蔡子強，我就唔會講啲阿媽女人嘅嘢嘅，咁所以都唔講太多。咁但係唯一有一樣咧，係真係俾到話即係我哋同學咧。或者話即係所有香港人更加理解就依家大專學界發生咩事咧，就係學聯嘅選舉嗰邊嘅投票率。咁啊，需知道咧就係全港嘅現象嚟㗎啦。咁咧依家都講咗好多次啦，大專嘅所謂叫做學運啦，唔係話即係唔係話完全死曬嘅。咁但係即係相對地嗰個關注度啊比較低啦，亦都係嗰個走勢係唔好啦。OK， 咁個投票率亦都非常低。咁啊，今次嗰個學生會嘅投票率都唔高㗎啦，都係。啱啱好掹車邊，就係啱啱過咗六分之一，咁啊就嚟到兩成 ，OK， 咁就係啱啱好過呢個 column 嘅。咁但係咧，就係同時舉行嘅學聯代表團選舉啊，即係中大就係 N 合一選舉啦 ，OK， 好似台灣咁咧 N 合一選舉，咁你去投票站一次就投好多張票啦。咁咧就係呢個學聯代表團選舉咧係唔過 column 嘅，即係你要明白到咧，就係其實大家都係去嗰個投票站。OK， 大家都係走去投票，佢唔會做多咗嘢嘅，唔會話要特登排多條隊啊，特登去多個票站啊，或者特登攞多張票嘅。OK， 一次就俾曬佢。咁但係咧，偏偏就係咧同一個選舉裏邊咧，學生會咧就係過到個 column。OK， 咁但係啊，到係學聯代表團嘅選舉咧，係比學生會個選舉咧係低成800票嘅個得票率。 但係都好奇怪，你冇理由特登拎走張票走噶嘛？你唔擺落個箱度。 唔係咁，因為佢係真係可以唔投嘅。佢係真係可以唔投嘅，咁當然就話操作嘅細節上面係會可能導致到呢個分別啦。咁但係你都知道就係話，其實同學咧，即係有幾個可能嘅解讀啦。一就係話，其實佢都唔知乜撚嘢學聯代表團；二嚟佢對學聯好撚失望，係嘛，根本唔想理學聯啦，覺得嘥 Q 氣嘅。第三就係學聯代表團呢班候選人根本就冇做宣傳啦，係嘛，即係都有咁嘅可能嘅。咁但係即係你睇翻轉就係話，其實學聯代表團好多人咧，好多參選學聯代表團嘅人咧，其實都係兩支。冚裝嘅內閣咧嘅內閣成員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個宣傳咧係同步進行嘅，深敲上。咁亦都你睇翻過往幾屆嘅數字啦，即係自從當年話要退聯之後，曹圈巴閉，平平白白咁，即係好多間院校都有即係委任制啦，即係本來係委任學聯代表嘅 ，OK， 咁同埋小圈子選舉嘅 ，OK， 咁啊慢慢搞到普選啦，係嘛？即係所有學生可以普選啦。咁由呢個普選呢個 trend 一直到依家咧。其實真係未試過，即係我記得我記憶裏邊啦。如果有錯，大家可以指正翻啦。就係中大嘅學聯代表團選舉咧，係未試過流選嘅。OK， 即係未試過唔過 column 啊，個投票率，因為屌你一齊投噶嘛，屌你一齊投點會唔過 column 啫？你學生會過咗 column， 你自然其他都過 column 啊。最少就係、是、最多就係多幾張廢票係嘛，多幾張白票咧，大家都唔知乜撚嘢嚟啊。嗰張票抌落去啦係嘛，咁但係就屌你廢票嚟咁啊。咁但係即係好似今次咁樣咁特別咧。係即係低成八百票咧，係非常之奇怪的現象。 或者啊，票箱唔見咗， 即係唔會話票箱唔見咗，票箱冇唔見嘅。OK， 係一個好奇怪的現象嚟。咁所以話嚇，擘個眼鏡先講嘢啫嘛，睇唔到個 mon 啊，大佬。 真係你真係點解有冇乜咁樣嘢？ 你估我係鬱文啊？唔使睇稿就可以講到嘢啊？我係睇資料睇稿噶嘛。 證明你準備唔夠充足。 證明冇背稿係嘛？唔係咁即係鬱文犀利嘅，咁我未到個 level， 我睇稿睇唔到，花咗眼鏡。即係嗱，你話見到就係學聯咧，係咪真係對於同學嚟講個影響力係真係咁大咧？佢哋咁關心學聯咧， 而家嗰啲fresh grad 應該唔係 fresh grad freshman 應該其實都 係唔知乜撚嘢學聯㗎啦。 應該 year one year two 嗰啲都唔會 係唔會知乜撚嘢係學聯㗎啦嚇，因為學聯就係話2014雙學霸課前後就哇，即係你哇搞撚到由2012開始起頭啦，咁2012反國教。係嘛？咁啊，2012反國教咁啊，學聯已經好積極參與啦，係嘛？我都記得嗰陣時在場有好多物資都係學聯嘅。OK， 咁到2014啦，即係全香港都識學聯啦，係嘛？咁呢個名字就做起咗啦。咁但係即係咁多年以嚟，你經歷咗退聯啦，咁然之後就自治白樓風波啦，係嘛？咁然之後話改革又改革唔成啦，咁到話，到我嗰屆之後再後嗰屆啦，即係最尾呢兩年啦， 真係話喂，真係過到啲收章啊剩啊，咁然之後我哋財政啊，我哋行政架構啊，我哋嘅憲章全部都改咗啦。咁但係問題咧就即係我或者可以講一句啦，就為時已晚。大家對於學聯個耐性咧，個理解個關注咧已經係飛走曬， 跌曬啦。啊，同埋講起你啱啱講到呢個自治白樓啊，好似最新又有花生。 係啦，就係最新有消息咧，就係、是、都係唔係消息嚟，已經係確認咗係新聞嚟㗎啦，亦都一個。即完全是正式公開的宣布嚟噶啦，咁啊，即話咗我頭先講到啦，就咁多年以嚟，即自治白樓就同財政問題或者叫代表性問題啊、行政問題一樣咧，就成為咗學聯啊被人詬病嘅一個好主要嘅問題。咁咧就因為自治白樓咧就再從長而簡咧就係咩意思呢？咁就話說學聯咧就有幾個物業嘅，咁其中一個物業咧就租咗，都唔係租咗噶啦，就係即係喺早年嘅時間咧就係俾咗一班人，咁啊叫做咧呢個學聯嘅社運資源中心。咁呢班人呢就作為學聯嘅其中一個架構呢喺度使用呢一個地方呢係諗住推動社運嘅 ,ok? 咁但係就喺某年嘅時間呢，咁呢個社運資源中心呢就同學聯呢咁就嗌交 ,ok? 就即係其中學聯其中一個部門同學聯主體就嗌交，意見不合。咁然之後咧，學聯嘅呢一個部門啊，呢個社運資源中心呢 就決定要收返呢個管理嘅權啊。 唔係，就決定要自治，因為我同你上面嗰班大佬唔啱傾。咁我就话我以后都 搞独立， 系啦，佢系搞独立啊，佢系分裂学联啊，就系、是、呢个分裂学联啊，自古以来神圣不可分割嘅物业，咁咧就占用咗物业啦，亦都系宣布咧佢系唔捻会听学联讲嘢嘅，咁啊自己做自己嘅嘢，咁啊如是者咧就 N 年噶啦，好多年啦，咁啊即系当初究竟系咪真系可以達成到推動社運嗰個目的咧，冇人知道嘅。OK， 因為學聯自治白樓咁多年嚟嗰個運作咧，係極度混亂嘅，係冇數簿俾你查嘅，冇得查你數簿，亦都冇得燒你數簿嘅。OK， 亦都係嗰啲所謂活動報告咧，寫到亂到七彩嘅。啊，咁如果各位咧有興趣知道嘅話咧，咁啊可以查翻咧呢一個學生主場自治白樓。OK， 或者呢個誰主香港自治白樓嚇、啊，我喺某呢度咧已經講過七千幾萬次啦。OK， 咁咧就但係啊。即係過咁多年啦，即係無論當初嘅初衷係點啦，由呢一個退聯潮開始，大家非常詬病就，喂你班冚家產，一你唔係學生啦，係嘛？當年你係學生，係嘛？當年你搞自治嘅時候，零幾年你係學生， 哇十年咯， 嗰十幾年，屌你班仆街，你啲中年阿叔嚟無業遊民，你班咁嘅撚屌乜撚都唔係，但係你就擺住學生嘅物業，或者擺住一個學生組織嘅物業，係嘛？二嚟就根本外人都唔知道你做緊乜撚嘢，三嚟啲財政唔撚透明。四嚟算啦，你霸撚咗我物業係嘛？我當少咗我物業啫，都唔撚係嘅，唔止係霸撚咗物業嘅，原來咧仲要水電煤啊、清潔費啊、管理費啊、翻新啊，係嘛？差響，原來乜撚都仲係要學聯俾嘅，咁每年係幾皮嘢嘅。咁啊，即係你面對住學聯近年咧，因為退聯啦，咁啊財政就自然就會緊縮噶啦，你冇會費啊嘛， 大緊縮啊， 係嘛？你冇會費啊，咁就大家就話哇呢、這個資源咧好大錢。咁於是咧，過往幾年咧就特別係即係我哋本土裝上場啦，咁啊話屌你老尾一定要收翻自治白樓，咁啊自治白樓就話屌你老尾，我點都唔諗俾你收噶啦，我點都唔會承認咧呢一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咧個租約關係，係嘛？我點撚樣都唔承認噶啦。咁於是就大家嘈啦，咁啊嘈完一大輪咧都冇結果咧，自治白樓亦都拒絕啊。我哋去年咧係已經貼曬告示啊，成咧亦都係出曬律師信噶啦。話我哋係要收翻個單位嘅，咁但係佢哋咧就係即係堅壁清野，就巨城就死守，又死都唔撚開門，亦都死都唔肯撤出嘅。OK， 我哋已經係嗰啲出曬嗰啲咩遷出令啊乜撚嘢嗰啲咁嘅，我都唔記得嗰啲法律名詞咁撚嘢啦。咁你可以去一去圖嘅，我哋。咁咧，咁啊話説咧，咁啊剛剛去月啦，咁啊學聯咧就喺拖延咗好耐、好耐、好耐之後咧。就終於啊，係好開心啦，即係一個喜事啦。咁咧就係終於係入禀區域法院咧，咁啊根據區域法院條例第113條咧，就申請啊頒令啊收回太子金輪大廈八 A 室，亦即係自治八樓咧依家盤踞嘅單位嘅管有權。咁啊相關嘅案件咧已經係排咗期咧。在3月6日啊，亦即係嚟緊嘅3月6日啦，早上10時30分咧喺區域法院處理嘅。咁咧同時咧，法院亦都係即係寄出咗傳票啦。咁啊就要求咧，就係自治白樓相關人士咧係嚟到聆訊官嘅席前係去到處理相關嘅案件嘅。咁即係法庭資料亦都辯明咗噶啦，亦都有啲案件嘅答辯人咧，乃係 九龍彌敦道啊，739號金輪大廈八樓 A 室嘅佔用人，亦即係現在嘅所謂自治八樓啦，就係、是、咁樣。咁啊，哇！你會見到哇，屌你出撚咗全票啦，係嘛？排咗期啦，上咗 court 啦，咁係咪即係自治八樓會上嚟？係嘛？就好似一如過往兩年嘅行動咁樣，哇！繼續呢個堅守權利咧。係嘛？因為過往兩年咧，每逢我哋傾親話要自治八樓咧，咁你即係自治八樓咧，就會有幾廿人，甚至成班人咧就嚟到咧， 班曬馬咁。 係啦，班曬馬咁咧就係、是、叫塞爆學聯啊 ！OK， 塞爆學聯嘅會議室咧，然之後嘈喧巴閉，又喊又剩咁，啲女輪撚住喊啊！屌你老尾，啲女人以為喊有撚用啊，黐撚線！我當堂鬧到佢幾錢重，大家睇翻會議記錄，我當堂屌撚住喎，你喊打撚曬，你老尾喊打撚曬，乜都唔使傾啦，現代社會係咪？唔撚使傾 contract 嘅 ，OK， 唔撚使傾地契嘅。啊、收樓喊掂，乜都唔使做噶啦。收租喊掂，乜都唔使做嘅，系咪咁咧？唔撚係噶嘛。咁啊， 但我想問下咧，即係佢如果真係唔出席個聆訊，咁點樣？ 咁點啊？我點知啊？ 咁點樣？ 我點知啊？ 我喺呢方面冇呢個。 總之咧，依家自治八樓咧就縮沙啦，就一改過往幾年啊嘈喧巴閉嘅作風。你知唔知佢哋試過遊行噶？啊，當然就冇人理啦，亦都冇報紙報啦。O K， 得十零廿拎友， 係啊，佢得幾廿條友咁去試過遊行嘅，試過遊行完一大輪咧，就嚟到即係終點就係學聯咧，去到清園嘅，咁都係冇撚人理佢啦。O K， 咁你即係你見到呢班撚屌咯，就欺善怕惡咯，係嘛？即係我哋學聯係嘛，唔會冇實 Q 嘅，冇實 Q 嘅，亦都飲得佢哋坐喺度發瘋嘅。佢喊我哋會有人遞紙巾嘅。O K， 咁咪欺善怕惡咯，咪喺我哋面前係咁度撒嘢咯。咁到真係要上 court 啦。就影都唔撚見，依家咧佢直情出埋聲明啊！即係大家可以睇下幅圖，或者睇下個 mon 咧，直情出聲明咧就係拒絕咧，就係出席我哋呢、這個區院嘅聆訊啊！咁啊聲明裏邊咧好有趣咧，就係話咧我哋咧就唔打算出席呢個聆訊嘅，點解咧？因為我哋係唔打算進入呢一套建制嘅法律程序啊，進入呢個並非事實嘅業主同佔用人嘅關係。咁咧，即係我都唔知乜撚嘢，咩叫拒絕進入建制法律程序啦？咁即係你覺得咧，依家香港所有法律都係綁束唔到你嘅，即係基本法係中共嘅法律 ，OK？ 咁但係除咗基本法以外咧，就係唔可以吐痰啊 ，OK？ 就所有合約精神咧，全部都係建制法律嘅，全部都資本主義嘅錯 ，OK？ 亦都係咧，下一句就話啊，進入呢個並非事實嘅業主同埋佔用人嘅關係。咁你老尾依家你班冚家產！你是不是用緊八樓的單位啊？你是不是佔用緊個單位啊？咁學聯是不是業主啊？咁我哋嘅關係唔撚係業主同佔用人，請問係乜撚嘢咧？ 並非事實的業主其實係撈唔到嘅意思㗎。 唔係，首先佢個聲明就狗屁不通啦，係嘛？呢班冚家產書都讀唔撚好，係嘛？屌你老尾，成班無業遊民，中年失業漢。即係冇辦法嘅，中文、英文都好，日文啊、法文啊，總之冇一個語言佢可以流暢咁發言嘅。OK， 寫嗰啲嘢全部狗屁不通嘅，就佢啲屌你老尾社科院學埋曬嗰啲咩濕鳩理論咧，就執撚曬落去，根本啲屌佢寫完都唔知自己寫乜嘢。你捉個你屌你捉個八樓人，你試個法官捉住個八樓嘅人，我想問下乜嘢叫並非事實嘅業主同佔用人關係咧？我真係唔知佢點樣答。 我真係完全撈唔到喎。 係嘛？咁佢依家就縮撚曬沙啦，因為佢根本即係得一個原因嘅啫，因為知道自己根本就冇撚勝算，根本就係輸硬嘅呢場官司，根本就係去年咧，唔係去年啊，前年十二月佢哋已經要搬出嘅啦，係啊，根據法律 啊，賴死唔走啊，而家仲賴到 咁咧就係賴死唔走啦，即係我哋亦都冇申請執達利啦，係嘛，即係費事屌你執達利上到去，咁佢哋又掃把又刀又棍咁樣，咁點搞咧係嘛，咁就算啦，上 court 見啦係嘛，咁即係你見到欺善怕惡啦，係嘛？咁亦都係咧，下一段咧更加好笑嘅。佢話：即便如此咧，雖然我哋縮沙，我哋唔撚上法庭，OK？ 但我哋唔會就此消聲。在此咧，我哋更加責成學聯九樓啊，立即懸崖勒馬，撥亂反正，就取消有關嘅訴訟。咁啦，並責成學聯九樓重啟以民主協商、積極尋求共識為前提，廣邀各個相關持份者參與討論及磨合，形成合情合理嘅進步方案，就係咁樣啦。咁咧，你見到佢語氣幾撚之大啊？你邊撚位啊，哥？你點撚樣責成學聯啊？屌你！你班中年失業無業漢啊！你班冚家產，你一班無業遊民嚟嘅，你係霸撚住學聯個單位。唔撚交租，唔撚交水電煤，唔撚交差餉，唔撚交管理費，屌你老尾連清潔工錢都要我哋出嘅，一班寄生蟲。而你喺嗰個社運上面所謂嘅貢獻啊，更加係屈指可數，無人能知，無人能曉，係嘛？所謂工作報告寫到狗屁不通，財政報告咧混亂到七彩， 咁你請問你有咩嘅責任？你有咩地位嘅可以責成？ 佢哋好似係諗住咧，即係可以自己好似嗰啲逆權侵佔咁咧，即係嗰啲業主唔見咗，跟住咧你霸到個單位咧，唔知霸幾年咧，咁就可以霸到翻嚟。 唔係你要逆權侵佔，屌你咪上 court 咯，你咪上 court 你話逆權侵佔咯。 但佢又唔想咯喎。 你上 court 告啊嘛？或者話你覺得你嗰啲乜撚嘢並非事實的業主及佔用人關係啊，咩民主協商積極尋求共識啊，係有 base 嘅。是 legally sound 的，那你就上庭跟 court 跟官講咯。你的聲明都打飛機把撚啊！你的聲明都打飛機把撚，即係唔單止，即係我想強調，其實不是只係一個物業的問題，而是學聯到依家，你班冚家產就成日，你班死咗交，成日都話屌你老尾呢一個退聯搞散咗學聯啊，或者本土派搞散咗學聯，但你根本就諉過他人，從無自省嘅，你完全從無自省，你有冇諗過點解人哋要退聯先？即係屌你，屌你一對情侶，屌你老尾要分手啦，係嘛？係嘛？你老尾你就淨話哦，屌你嗰個死八婆啊，死八公，屌你老尾，係嘛？咁你拋棄我，屌你老尾拋妻棄子，你老尾你有冇諗過自己有咩問題先？咁當然呢個世界有賤人啦 ，OK？ 呢個世界有啲完全冇任何原因嚇、啊、就會拋妻棄子嘅賤人嚇、啊，一定有嘅，係嘛？咁你有啲地方好似中國咁啊嘛？係嘛？唔撚講道理噶嘛？咁但係就係一撚樣嘅，你同我哋香港人有本土思潮。出現港獨係嘛？成班後生仔話要搞港獨，或者有成班後生仔走出嚟屌柒民主黨、屌柒泛民，有成班人就覺得泛民就係賣香港嘅。喂，同呢啲事件出現一樣嘅就係空穴來風係必然有因，唔會有無緣無故嘅恨嘅。你有咁撚多人屌柒你自治白樓，屌柒你學聯係因為一定係你哋有啲問題嘅。咁咁多年嚟講曬啦，學聯就代表性嘅問題啦，係咪財政混亂嘅問題啦，行政。上面又是混亂的問題啦，係嘛？又所有選舉不透明啊，係嘛？亦都係細集啦，老鬼細集啦，老鬼督住邊個做就邊個做啦。咁咁多年嚟啦，我哋收章改都係問題又改啦。咁依家財政亦都改到透明啦，嗰、那個會費亦都修訂咗啦。OK， 亦都係各個嘅學聯代表團咧，亦都係邁向全面嘅民主選舉啦。咁依家咁多問題，唯一一個未解決嘅問題係咩咧？就係自治白樓啫嘛。喂，你一日未撚解決自治白樓，你根本冇可能說服啲人。 學聯會改革， 翻翻入學聯，或者學聯會改革嘅，係嘛？或者各位觀眾未必係學界嘅人，係嘛？即係聽咗十五分鐘，唔知我講乜撚嘢，即係好撚簡單嘅就係嗱，依家咧我要你入會 ，OK？ 你老豆 ，OK？ 呢個係家庭會制嚟嘅，你老豆咧就十年前就 cut 撚咗右線 ，OK？ 你老豆十年前 cut 咗右線，因為點解啊？因為你老豆咧十年前就知道佢俾右線嗰三嚿水咧，其中有一嚿咧係完全同佢嗰個唔好講，唔好屌你老母，唔好講右線月餅會啦 ，OK？ 你有冇供過月餅會啊？ 月饼会好半套啊！ 系你屌你老尾咧，你老豆就 cut 捻咗月饼会噶啦，十年前。点解咧？因为知道佢俾嗰500蚊咧，里边有两嚿水咧，系俾捻咗隔篱三姨买月饼嘅。你俾五嚿水供个月饼会咧，得三嚿咧系买自己个月饼嘅啫。OK， 两嚿系俾隔篱三姨个月饼嘅。咁你十年前你老豆发现咗呢件事咧，屌你老尾，你老豆就话：屌你老尾，戆捻鸠啊！我以后都唔捻捉呢个月饼会，就系咁捻简单啦。咁十年之后咧，屌你呢个月饼会咧，又搵人翻嚟 sell 你咯。咁你问喂？有冇改變到啊？呢個月餅會 今次係咪唔係俾收衣俾三姐啊？ 係啊，咁你個月餅會你又講嗱，我哋今次咧，我哋就唔撚再用乜撚嘢叉燒月㗎啦，我哋變到好撚高級嘅，我哋係金華火腿鮑魚月餅係嘛？唔啱嘅，我哋有冰皮係嘛？亦都係成個嘅製作過程咧，非常之衛生簡潔 啊，有開埋個廚師姐， 非常之好嘅，嚇亦都冇過期食材嘅。咁啊，講完一大輪嗰陣一個鐘，咁基本上你個心其實仲有得一個問題，唔係我唔想知道你金華魚定叉燒魚，你會唔會臭閪？我只想知咧，我俾嗰500，系咪仲有200去捻咗三姨嗰度先？咁你永遠都唔答呢個問題咧，你永遠嗰五嚿有兩嚿去咗三姨嗰度咧，就永遠唔會有人供鳩你嘅月餅會啊！一撚樣嘅啫，嚇！咁所以唔好覺得話哇，屌你，即係完全聽唔明，就係、是、咁簡單啫嘛！就係學聯就係用緊學生嘅錢，就係、是、供鳩一班無業遊民。中年就失業漢，屌你老尾，佢哋唔會話自己失業嘅，佢話自己咧仲用行動反抗呢個資本主義社會嘅現代奴役體制。佢一撚定咁撚樣講話俾你聽，佢唔會話自己失業。 黐線！ 咁你呢樣嘢唔改，點會有人重新入嚟啫？唔會有嘅。OK， 咁所以咧，自治八樓咧就都唔需要同佢拗咁多噶啦，係咪？過往幾年係咪不斷咁拗咁啊？因為 因為我哋仲未收到層樓啊嘛，咁啊過撚咗三月，上撚完 call 一天乾曬就冇人俾 shit 你噶啦，就唔需要再煩 ，OK？ 正啊正。 咁啊，所以可喜可賀，可喜可賀 ，OK？ 就值得開香檳嘅，我今晚翻去開酒慶祝噶啦，就咧即將咧就哇收回自己八樓咧， 完咗個停先啦， 就完全係在望。咁點啊？屌你老尾！學聯佢就話可以揾100條友上嚟空鳩我啫，佢空鳩個法官啊！屌你揾100人衝入個區域法院空鳩個法官啊！咁都得？ 俾個法官入確。 咁無法無天，香港可以咁撚樣，唔撚係啩？係嘛？咁所以唔撚講唔撚講自白樓啦。咁即係亦都唔係話改收翻自白樓，即係學聯一定能夠重組嘅。咁即係個未來點樣？要再睇啦，係嘛？咁亦都冇話喂，即係有個學聯就一定係對於學界好嘅，冇人知係咪？亦都係過往幾年冇咗學聯，你咪話做得好好咧？唔係，但係話做得好差咧，亦都唔係。咁所以未來嘅事就留翻俾未來嘅學生會處理啦，係嘛？我哋啲死老鬼就收皮啦，係嘛？ 我好明顯係完全收曬皮嘅，即係如果唔係咧，特登咧有人抄翻上嚟，我都係唔知道。 係啦，咁即係講下一單咧，就即係哇！今個禮拜咧，其中一個紅遍網絡嘅新聞。亦都係啱啱即係差唔多由禮拜六日到啦，開始就不斷發酵，不斷發酵。咁啊咩事咧？就係呢個還願事件啊！咁啊還願咧係咩嚟嘅咧？咁就係咧一個台灣嘅遊戲叫小嘅遊戲廠商啦，叫赤燭係咪Wet Candle 咁啊嘅出嘅一個恐怖遊戲嚟嘅。咁呢個恐怖遊戲個名字就叫還願啦，英文 Defusion 啦，係嘛？咁啊，咁我個主題咧就是環繞啊，即係80年代嘅台灣啦，咁啊以迷信啦、保守嘅思想啦，以及係家庭嘅問題做一個主軸咧，係一個恐怖遊戲嚟嘅。咁啊，由於咧個人咧係非常之不中意玩恐怖遊戲嘅 ，OK， 咁所以咧， 我聽過佢係其實唔恐怖嘅， 佢唔恐怖嘅， 恐怖嘅， 係咩？咁啊，所以咧我就冇玩咗呢個遊戲嘅。咁但係咧就問題就發生咩事咧？係嘛？即係對於我嚟講咧，我唔玩恐怖遊戲咧。根本上我直情啊東京發發嘅呢啲嘢，我自動過濾咗最撚憎嘅。我成日都唔明點解你老尾俾幾百蚊人嚟嚇鳩自己做撚嘢咧，係咪？即係話現實生活夠撚曬嚇人㗎啦，係咪？現實生活唔撚夠嚇人啊！屌你老尾無啦啦會有班死民連嘅撚屌出嚟打柒你嘅，哇！仲唔撚夠得人驚啊？ 你又拉翻呢樣嘢嚟講，你小心又俾人炒出嚟。 仲唔撚得人驚啊？係咪？咁但係咧就係今次嘅事件咧，就因為一道符啊，咁咧就係引起咗軒然大波，咁啊可以去一去圖啦。咁啊，可能好多嘅聽眾已經聽過呢個故仔啦，咁但係就不厭其煩再講一次啦。咁啊，即係由於一個恐怖遊戲啦，咁亦都係牽涉咗邪教等等啦。OK， 咁所以咧就好自然地咧，裏邊會有好多嘅符嘅。咁但係咧，其中咧就有啲眼裏嘅網民發現咗其中一道符咧，就係大有玄機啊！咁咧話説呢道符咧就係嗱由呢個右上咧讀到左下咧，就係黎黎媽巴痴啊呢個普通話發音。咁你中文就黎麻八七啦，系嘛？咁啊，你妈八痴，即系你妈八痴啊！咁咧，嗰个中间嘅印鉴咧就系写住咧，习近平小红为例。咁咧就好捻无聊嘅，就即系啲小玩笑嚟嘅啫。咁即系串埋一齐就系你老尾戆鸠鸠啊！中文即系广东话就你老尾戆鸠鸠，你老尾白捻痴，小红为例。習近平，但係咧，即係一個咁 玻璃心啊！ 即係呢個咁好笑或者咁少嘅彩蛋啊，咁少嘅叫做疏忽啦，係嘛？啲小笑話啦，就俾中國嘅網民咧就無限上綱上線，咁咧就即係又話要投訴，又話要成啦，咁啊全面杯葛啦，咁又話傷害咗13億中國人民嘅心情， 玻璃心啊！ 係啊，好笑。咁咧，咁亦都係嗰個事件咧，亦都係發酵到非常之大嘅。咁亦都係搞到話，依家咧 落咗架個遊戲， 喺個遊戲落咗架啦。 咁但係嗰、那個銷量超級好， 銷量超級好， 多得呢件事。 咁亦都喺中國咧，依家你知道網絡長城好勁啦。咁亦都係咧，係 search 唔到還願呢兩個字嘅。OK， 咁咧你 search 還願咧，唯一得到嘅回收咧，就好似係阿韓國瑜咧去媽祖廟啊，定唔知去邊鳩度咧還願。我嘅當選之後還原嘅新聞啦，咁呢個遊戲咧，所有嘅消息喺中國就全面屏蔽咗嘅。咁即係個事件，即係亦都有啲複雜啦。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就繼續講。